妙法莲花经如来神力品第二十一，以时千世界微尘等菩萨摩诃萨从地涌出者，皆于佛前一心合掌，瞻仰尊颜而白佛言：世尊，我等于佛灭后，世尊分身所在国土灭道之处，当讲说此经，所以者何？我等亦自欲得是真正大法，受持读诵解说书写而供养之。以时世尊于文殊师利等无量百千万亿救助娑婆世界菩萨摩诃萨及诸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天龙夜叉、乾达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后罗伽、人非人等一切众前，现大神力出广长舌，上至凡世一切无孔，放于无量无数色光，皆色遍照十方世界。众宝树下，狮子座上，诸佛亦复如是，出广长舌，放无量光。释迦牟尼佛及宝树下诸佛现神力时，满百千岁，然后还摄舌相，一时兴慨，俱共弹指，是以音声遍至十方诸佛世界，地皆六种震动，其中众生、天龙、夜叉、乾达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后罗伽、人非人等，以佛神力故，皆见此娑婆世界无量无边百千万亿众宝树下，狮子座上诸佛及见释迦牟尼佛共多宝如来在宝塔中坐狮子座，又见无量无边百千万亿菩萨摩诃萨及诸四众恭敬围绕释迦牟尼佛，既见是已，皆大欢喜，得未曾有。即时诸天于虚空中高声唱言：过此无量无边百千万亿阿僧祇世界，有国名娑婆，世中有佛名释迦牟尼，今为诸菩萨摩诃萨说大乘经，名妙法莲花，教菩萨法，佛所护念，汝等当心心随喜，亦当礼拜供养释迦牟尼佛，彼诸众生闻虚空钟声已，合掌向娑婆世界作如是言：南无释迦牟尼佛，南无释迦牟尼佛。以种种花香、璎珞、幡盖及诸严身之具、珍宝妙物，皆共摇散娑婆世界。所散诸物从十方来，譬如云集，变成宝障，遍浮此间诸佛之上。于是十方世界通达无碍，如一佛土。以是佛告上行等菩萨大众：诸佛神力如是无量无边，不可思议。若我已是神力，于无量无边百千万亿阿僧祇劫，为诸类故，说此经功德犹不能尽。以要言之，如来一切所有之法，如来一切自在神力，如来一切必要之状，如来一切甚深之事，皆于此经宣示显说。是故汝等于如来灭后，应一心受持读诵解说书写如说修行，所在国土若有受持读诵解说书写如说修行，若经卷所住之处，若于园中，若于林中，若于树下，若于僧房，若白衣舍，若在殿堂， 若山谷旷野，市中皆应起塔供养，所以这河当知是处，即是道场。诸佛于此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诸佛于此转于法轮，诸佛于此而波涅盘。以是世尊欲从宣此意而说偈言：诸佛救世者，住于大神通，为悦众生故，现无量神力，摄上至梵天，身放无数光，为求佛道者，现此稀有事。诸佛庆盖声及坛子之声，周闻十方国，地皆六种动，以佛灭道后，能持是经故，诸佛皆欢喜，现无量神力，足累是经故，赞美受持者，于无量劫中，由故不能尽，是人之功德，无边无有穷，如十方虚空，不可得边际，能持是经者，则为已见我，亦见多宝佛及诸分身者，又见我今日教化诸菩萨，能持是经者，令我及分身灭度多宝佛，一切皆欢喜。十方现在佛，并过去未来，亦见亦供养，亦令得欢喜。诸佛坐道场，所得必要法，能持是经者，不久亦当得。能持是经者，于诸法之义，明智及言辞，拗说无穷尽，如风于空中，一切无障碍。于如来灭后，知佛所说经，因缘及次第，随意如实说，如日月光明，能除诸幽冥，施人行世间，能灭众生暗，教无量菩萨，不竟住一性。是故有智者闻此功德利，于我灭道后，应受持是经，是人于佛道决定无有疑。